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23号星期四，农历正月27，北京晴见多云，6度到-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理马塔雷拉举行会谈，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推上新的更高水平。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企业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等，张德江主持。 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 国家发改委独家回应中国之声研改报道，年底之前食盐行业政企必须分开。 国家统计局发布70个大中城市房价数据，1月份一二线城市房价基本直涨，3线城市房价走势总体平稳。 农业部表示，目前 H7N9 病毒污染面仍在扩大，对相关养殖场户的家禽坚决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21号就我国脱贫攻坚形势和更好实施精准扶贫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言必信，行必果，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我们做出的庄严承诺。要强化领导责任，强化资金投入，强化部门协同，强化东西协作，强化社会合力，强化基层活力，强化任务落实，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他强调，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到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到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习近平指出，今后几年我国脱贫攻坚面临着10分艰巨的任务，越往后脱贫难度越大，因为剩下的大都是条件较差、基础较弱、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和群众。要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区域攻坚重点，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他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打牢精准扶贫基础，通过建档立卡摸清贫困人口底数，做实做细，实现动态调整。要提高扶贫措施有效性，核心是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突出产业扶贫，提高组织化程度，培育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经济实体。要组织好异地扶贫搬迁，坚持群众自愿原则，合理控制建设规模和成本，发展后续产业，确保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要加大扶贫劳务协作，提高培训针对性和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促进转移就业，鼓励就地就近就业。要落实教育扶贫和健康扶贫政策，突出解决贫困家庭大病、慢性病和学生上学等问题。要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加大财政、土地等政策支持力度，加强交通扶贫、水利扶贫、金融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扶贫行动，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再贷款等政策要突出精准。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要加强贫困村两委建设，选好配强村两委班子，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促进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要发挥贫困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作用，农村干部在村里工作很辛苦，对他们要加倍关心。习近平强调， 要把握好脱贫攻坚正确方向，要防止层层加码，要量力而行，真实可靠，保证质量，要防止形式主义，扶真贫，真扶贫，扶贫工作必须务实，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让脱贫成效真正获得群众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要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开展督查巡查，对不严不实、弄虚作假的要严肃问责。要加强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对挪用乃至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必须坚决纠正、严肃处理。 甘肃省陇南市探索出贫困地区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促进农民增收的陇南模式。央广记者孟永辉、张磊、王岩报道。 在陇南市礼县前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营业部，几个年轻人正忙着与买家沟通，通过一根网线，他们把礼县的苹果卖到了全国各地，年营业额过百万。公司负责人张翔说， 我们是跟贫困村都有扶贫协议的，去年市场的收购价是1.3块，我1.5块把他们的苹果全收了。不，我们这边人工工资是70块钱一天嘛，我给他们80块钱，让他们增加收入。 不过张翔告诉记者，农村电商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光物流一项就让他吃了大亏。 一箱苹果时间是120块钱，装好然后拿去发快递，快递费收了我83块钱，然后发出去之后苹果也坏了，130还全部给客户退回去了，最后就自个儿啥都没有。 面对新业态的新矛盾，礼县政府一方面整合电商专项扶贫资金，通过奖补政策引导物流企业降价，另一方面还引进了27家物流企业，使其形成良性竞争，物流成本一下降低。 2015年快递费从15降到了12，今年他们降到了10块8块。 目前当地的扶贫示范网店已累计实现电商交易1.34亿元，通过发展电商累计带动贫困户就业3万多人次，实现增收1000多万元。甘肃省省长林铎表示，下一步甘肃将把陇南模式进一步优化，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致富。 通过电商网店、电商创业、电商入股等方式，带动特色农产品走向国内外市场。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将中意关系推上新的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中意两国建交47年来，双方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双方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层级交流合作，共同规划好两国合作蓝图。中方欢迎一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深化双方合作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双方要扩大文化遗产领域交流合作，推动文化中心建设以及汉语和意大利语在对方国家教学和推广，加强民间交往。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一方在联合国、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就全球经济治理、多边主义、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重大议题保持密切沟通和配合，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中国支持欧洲走一体化道路，希望双方积极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共同建设和平、开放、包容、繁荣的世界。马塔雷拉表示，我此次访华旨在深化一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方愿密切同中方高层交往和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人文交流。意大利支持维护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致力于推进欧中关系深入发展。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经贸、创新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并集体会见了中意企业家委员会第4次会议和中意文化合作机制大会与会代表。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马塔雷拉举行欢迎仪式。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分别会见法国总理卡泽纳夫。习近平在会见中强调，中法关系之所以顺利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切实理解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双方要抓好重点项目的落实，保持新兴领域合作的发展势头，充分调动和发挥两国企业和地方积极性、主动性，就中国制造2025同法国未来工业计划发展战略对接。 中方欢迎法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支持两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开展合作。中方愿同法方深化执法安全领域合作。习近平指出，中法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支持多极化进程，要共同旗帜鲜明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更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卡泽纳夫表示，法国感谢中国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成功发挥的重要作用，法中应当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共同努力促进多边主义。法方将继续积极推动基于相互信任的欧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张德江在会见中说，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紧密持久的新时代，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共同努力，加强交流对话，巩固政治互信，推进人文交流和地方合作，为中法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卡泽纳夫说，法方支持两国议会交流，愿与中方加强在民用核能、航空航天等各领域合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召开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做准备。为此，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了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12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等3个议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明启作的关于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常委会第24次会议对修订草案2次审议稿进行了审议，会后再次征求了社会公众意见。法律委员会认为修订草案经过常委会审议修改已经比较成熟，建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企业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肖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毛分别做了说明。会议还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昨天出席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指示。王岐山强调，巡视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会议指出，要重点检查被巡视党委党组是否牢固树立4个意识。随着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化、系列讲话的与时俱进，不断从政治和大局上找到差距，真正向核心看齐，检查选人用人情况，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把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情况作为回头看的重点，不仅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为评判标准，看被巡视地区党委是否密切联系实际，把中央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政治生态，严明政治纪律和换届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本轮将完成对中管高校的巡视，要抓住高校党委和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看是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探索开展机动式巡视，发现灯下黑问题，形成有力震慑。经中央批准，18届中央第12轮巡视将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29所中管高校党委开展专项巡视，同时对内蒙古、吉林、云南、陕西等4个省区开展回头看，对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等四个单位试点开展机动式巡视。 时政解读，作为十九大前的最后一轮中央巡视，本轮巡视有哪些创新？机动式巡视如何发挥好流动哨的作用？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继专项巡视回头看之后，本轮中央巡视进一步创新方式方法，探索开展机动式巡视。根据动员部署会的要求，机动式巡视将更加机动灵活，当好流动哨，发现灯下黑问题，形成有力震慑。中央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高波分析指出， 机动式的巡视工作程序呢可能更加精炼，那么相关的巡视人员呢、巡视组的构成呢可能也是更加精炼，它具有短平快、出其不意，那么直接呢带着问题去巡视等等这样一些综合性的优势。 从首次试点机动式巡视的四个单位看，机动式巡视既不同于以往机动灵活的专项巡视，也有别于已经开展了四轮的回头看。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指出，机动式巡视如何发挥好流动哨的作用值得期待。 机动式巡视以后可能就会针对特定的问题、特定的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随时派出巡视组来开展工作。 央广消息，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宣布，中国新加坡双边合作联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中新苏州工业园区联合协调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中新天津生态城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九次会议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将于2月27号在北京举行。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邀请，新加坡共和国副总理张志贤将于2月26号到3月1号来华同张高丽副总理共同主持上述会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 系列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今天播出第四篇，惠民托起百姓幸福生活，采制央广调研行报道组。 看大病上北京原先是不少周边省市居民的共识，然而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北京出院的病人中，河北病人的占比为7.4%，较2013年，也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开始实施前的那一年，下降了2.35多个百分点。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世祥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我在这儿可以举出一组情况。一个是北京天坛医院在张家口建了脑科中心，首都儿童研究所在石家庄和保定分别建了专家门诊，每周都有专家门诊的坐诊。朝阳医院在河北雁达医院建了妇产科，友谊医院托管了唐山曹妃甸医院，中医医院在承德市建立了中医中心。就这样，这些公共服务啊落户以后，不仅为疏解产业疏解功能提供了有力的服务，而且呀、也给本地群众带来服务。 走出去的不仅是优质医疗资源，在距离燕郊200多公里以外的承德市冯营子镇砖瓦窑村，7岁的小姑娘孙朱蒙斌去年背起了小书包，提起孙女上了学校，爷爷孙国富连说没想到。 这学校建的挺及时，上名校了，那可吧，那都没成想哟。过去咱们农村的根本上不了北京或者承德市里念书去，不可能的事儿了，那花费也高的。所以 孙国富所说的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和承德市共建的北师大承德附属学校。从前砖瓦窑村的娃娃们徒步10公里才能去到最近的镇中心小学，如今北师大承德附属学校来到了家门口，孩子们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而除了这种共建校直接增加教育供给，师资教育的软实力提升更是润物无声。3年来，北京、天津与河北省互派交流项目超过500个，仅2016年，京津两地为河北省培训中小学教师就达到11万多人次，投入经费超过了1.5亿元，惠及了整个河北省。此外，京津冀三地还建立了对口帮扶机制，京津两市结对帮扶河北省张家口、承德、保定地区21个县区，“十三五”期间将安排帮扶资金47.68亿元，促进区域发展成果共享。从教育、医疗到扶贫攻坚，搭乘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快车，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步伐正在加快。国家发改委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徐绍石表示，2017年。这项工作仍将是推进系统发展的工作重点。 公共资源的共享、教育资源的共享、医疗卫生的联动、区域性的人力资源市场、 还有社会保险的顺畅流动，都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呢进一步加大力度。 北京、天津的优质资源不吝于向外输送，河北则创造条件加速落地步伐。三年来，比看得见的公共资源共建共享更可喜的是三地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真正拧成一股绳。河北省省长张庆伟说， 服务精精，补齐短板，培育区域发展合作的新优势，我们两省之间现在是大家是同心同向啊，这个协作机制也很好。另外跨省市的这个还有一些政策需要提供。 有关京津冀协同发展调研行的更多内容，请听稍后的新闻纵横。 上周中国之声持续关注了盐业体制改革落地实施以来各地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突出表现在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跨省卖盐却被多省的盐业管理部门查扣。近日，国家发改委接受央广记者独家采访，就报道中反映出的问题作出澄清和回应。央广记者刘一晨、肖源报道。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巡视员王强在接受央广记者独家采访时重申，盐业体制改革并不意味着取消食盐专营制度。王强认为，在实际操作中的确有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存在违规的地方，比如搞加盟、转代批等等，但相对而言，地方盐业管理部门设置各种行政壁垒的现象更突出一些。 打个比方讲，我们说告知你八个信息都可以了，他可能增加个十几个信息、二十几个信息，你不能把这个作为一个前置条件新设一个门槛。 此外，还有地方盐业局以所谓的产品质量问题刁难食盐企业，王强认为这些是不应该出现的。盐改政策落地50天以来暴露出来的问题，表面上看是食盐企业与地方盐业局的冲突，但更深层次的矛盾还是政企不分。王强， 然后没规定的时间，6月份以前你必须把分开的那个方案你弄好的时候，年底以前全部所有层级的盐业行政部门和我们的盐业公司必须要进行分级分开，这样才跟市场上的一个公平竞争这么一个环境。 国新办昨天召开发布会，保监会主席向俊波介绍加强保险市场监管、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方面情况。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保监会主席向俊波介绍，截至2016年末，保险公司整体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247%，远高于100%的警戒线，行业没有出现大的风险事件。2017年，要把防控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严字当先，坚决守住风险底线。 重点围绕公司治理、保险产品和资金运用三个关键领域，下决心处置潜在风险点，对个别浑水摸鱼、火中取栗且不收敛不收手的机构，依法依规采取顶格的处罚，坚决采取停止新业务、处罚高管人员、直至吊销牌照等监管措施，绝不能把保险办成富豪俱乐部，更不允许保险被金融大鳄所借道和藏身。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月一二线城市房价基本直涨，三线城市房价走势总体平稳，二手房涨幅超过新房。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一月房价数据显示，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实施房地产调控政策以来，市场变化明显，房价持续趋稳回落。其中11个城市一月份新建商品房价格环比下降，降幅在0.1%到0.5%之间，3个城市房价环比持平，广州市环比上涨0.6%。也就是说，除了广州，其他14个热点城市的新房房价都处于回落或与上月持平状态。相比新房，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格涨幅明显超过新房，其中广州上涨1.6%，湛江上涨1.1%，太原、南宁、重庆上涨0.9%，二手房合计16个城市房价环比下调，而新建商品房有20个城市房价环比下调。这代表了本轮楼市调控政策压力主要来自信贷收紧、购房资格的约束。另外，在新建商品房的预售限价等方面，政策执行力度更大，因此新建商品房的房价也得到更好的控制。 大概在15到20个城市，它已经基本上都进入到了一个城区或者说核心区是二手为主，郊区是新房为主。本身从这一轮市场的变化来看，它的这个价格相对抗跌性比较强，所以它的本身从市场的发展来看，它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严厉打击损害农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查处一批横行乡里的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河北省对定州孟凌分恶势力团伙公开宣判，挖掉这个生长在农民身边的毒瘤。央广记者杜震，河北台记者陆爱霞报道。 对对对对，给你去去去去去， 你说 你说， 定州市大新庄镇秋泉二村村民孟凡英承包了四亩地种树，没成想树苗一夜之间全被人砍断。2015年8月24日，孟凡英与村主任孟凌芬理论，却被孟凌芬及几个儿子一顿暴打。接到报案后，定州市公安机关立即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初查显示孟凌芬2012年以非法手段当选村主任，并安排多位亲戚担任村干部，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安明亮： 一提这事掉头就走，老百姓不敢让进家门。在调查中发现，就是孟凌芬的三儿子每天开着车在村子里边转，老百姓都挺害怕。 为达到震慑的目的，在掌握了孟凌芬三儿子石鹏涛的犯罪证据后，专案组决定现场抓捕石鹏涛，彻底打消村民的疑虑。 好的，走，哥们儿，跑走，走，去快点，跑快点。 公安机关打黑除恶的决心让百姓放心，对孟凌芬恶行的反应越来越多，村民们婚丧嫁娶盖房都要给孟凌芬上交所谓的罚款，否则就会挨打。孟凌芬一家还强行霸占土地、侵吞集体资产等等。2016年8月17日，定州市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故意损坏财物、职务侵占等七项罪名，一审判处孟凌芬有期徒刑20年。同年11月10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孟凌芬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公布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庭审活动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要求庭审活动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建设透明法庭。该规定自2017年3月1号起施行。 为期40天的2017年铁路春运已圆满结束。大数据报告显示，北上广浙四地流入全国近70%务工人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57亿人次，增长10.1%，创铁路春运旅客发送新纪录。 农业部通报，当前动物 H7N9 阳性检出率和地理分布呈上升和扩大之势，农业部门将尽快完成紧急监测，对相关养殖场户的家禽坚决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韩国宪法法院昨天进行总统弹劾案第16次庭审，宪法法院代院长李珍美宣布，将原定于本月24号进行的最后一次庭审推迟到27号。 澳大利亚教育和培训部22号宣布，2016年澳大利亚接受国际留学生数量达到创纪录的55万人，教育出口额达到218亿澳元，约合1151亿元人民币，成为铁矿石和煤炭之后的第三大出口商品服务。 巴西财政部长21号表示，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经济衰退已基本结束，但巴西仍未彻底摆脱这场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 报告显示，受就业市场改善和消费者信心增强拉动，1月份美国旧房销量升至近10年来最高水平。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追热点，空气质量整体上逐年向好，局部堪忧，环保部如何下猛药根治顽疾？ 追进展，上海垃圾现身无锡，江苏检方向上海一市容管理局讨要治污费，案件给跨省治污带来哪些经验？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杨君天、卫东，主播钟成、于芳。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